等一会儿幸福一生。亮红灯，请您等一等，红灯一会儿变绿灯，请您等一等，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也要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多等一会儿幸福一生，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红，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有请健康顾问杨世军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好，今天讲的小话题是什么叫假性冠心病。国内啊，医学有关单位啊，有一项统计显示，在最致命的三个健康杀手中间，冠心病啊也是其中之一。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一直认为自己是冠心病，发作的时候呢，症状也非常的明显，胸闷啊，心慌啊，胸疼啊，感觉异常啊，哎，这些情况同样出现。但是呢，服了很多的药以后呢，没有办法缓解，经过各种的检查呢，也没有发现呢心脏出现了异常，可是自我感觉那些症状，胸闷啊，心慌啊，胸疼啊，哎，都有。这一类的患者呢，实际上啊，他是因为心理的情绪因素诱发的一种假性冠心病。往往呢经历了过大的一种心理的应激反应，或者是情绪上的波动，伴有明显的焦虑的情绪、不良的情绪，这就增加了神经系统的一个兴奋性。人体呢，就会啊，因为神经系统兴奋了以后，会释放很多的神经的递质，比如像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这些神经的递质啊，会让血管收缩，导致心脏的局部组织啊就缺血。但是呢，假性冠心病呢，往往也会与真正的心脏病啊合并同时存在。所以啊，这一点呢就是要注意的。比如由于性格、遗传或者环境的这些原因，患者是处于一种非常强烈的不良的情绪和精神的压力之下，那时间长了以后，心脏就会出现了损伤，就呢从这个心理方面的一个疾病呢发生了器质性的心脏病，就会出现冠心病、心律失常等等这些状况。往往是心理问题在前，心脏问题呢在后，那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呢，是心脏疾病啊作为一个应激性的打击，引起呢这个患者的心理发生改变， 很多冠心病的人呢，做了支架了，搭了桥了，手术以后了，虽然呢血管重建呢很成功的，心电图检查的结果呢也是提示了心脏啊供血供氧啊良好，但是患者呢就是觉得呢不舒服，这种情况呢往往是先有心脏病后有心理问题，不论是哪一种都说明啊，咱们刚才说的是一种是先有心理问题在前，心脏问题在后，另外一种呢是先有心脏病做了搭桥支架，哎，可是呢他还后来出现心理问题，不论是哪一种都说明心理的情绪因素啊跟冠心病之间呢关系是非常的密切，这一类患者呢就是称之为双心病。当中老年人出现了心慌啊胸闷啊有头晕啊头疼啊乏力啊不想吃饭啊这些症状的时候，如果持续的出现或者一次发作的症状特别明显，首先咱们考虑应该是否是有器质性的心脏病，如不是心脏出问题，那要进一步的筛查，完了心电图啊心脏的超声检查呀动态的心电图检查呀，这就要了解患者夜间或者运动的时候有没有心肌缺血，还会做一个运动平板的试验，了解患者啊在这个几级运动的时候会出现心肌缺血的，在进行冠状动脉的吸气或者造影的检查，看血管有没有堵塞，如果相关检查都没有问题，那么患者主观的症状和客观的检查结果是不相符合的，那就要考虑是一个假性的冠心病的存在，进行相应的那就是必须精神啊压力啊测定啊是否存在情绪的心理的问题啊，是否与相应的心肌缺血啊有关系啊，假性冠心病都是啊一般是更年期的女性，更年期女性呢是假性冠心病的一个高发的人群，因为绝经前后女性的这些雌激素孕激素啊水平下降，会导致整个机体的内环境出现一个混乱，会带来一系列的心理心脏的一些症状，有些人呢这个因为更年期啊它过度的不好，慢慢的就有心理性的疾病呢变成了真的心脏病了，所以呢因为内环境混乱急速对整个血管的损伤，它是一个不可逆的，所以50岁左右的这个女性就出现了这个更年期，或者有很多的人就是在40多岁甚至30多岁35岁以后也会出现隐性更年期的，咱们就要注意这一个问题了。当然医学上呢也有人呢以前是把它叫做呀心脏神经官能症，就是咱们说的假性冠心病啊，有人叫做心脏神经官能症，都是在工作压力大感到胸闷不舒服四肢无力胃口不好，那么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呢哎，同时还有啊胸疼啊气短啊这些症状，那么一般呢就自己怀疑是心脏病了，可是医院检查没有发现器质性的病变，那么所以呢最后呢就是出现这个假性冠心病，也有人叫做心脏神经性的官能症。女性的话更年期的时候因为内分泌系统的混乱造成我们神经系统功能失调，而且还会引起我们的免疫系统啊功能啊就是失调，导致心脏血管的功能呢出现混乱。所以这个方面呢咱们就是尤其是女性更年期的时候到来了以后出现了这个假性冠心病，咱们就是应该重视注意这个问题。神经系统呢咱们说实在跟我们组织器官呢其他的功能一样，这个神经系统也可以发生老化的， 老年人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脑的体积逐渐在缩小，重量在减轻，脑沟增大，脑膜呢增厚，脑的水分甚至可以减少 20%。同时呢，老年人呢，随着动脉硬化呢加剧，脑的血流量啊减少，供血供氧不足，逐渐就出现脑软化，一直造成记忆力下降、智力衰退，甚至还出现呢这个老年痴呆。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个参与人脑的多种神经的递质，比如像乙烯胆碱呢、多巴胺呢、去甲肾脏腺素啊、五羟色胺呢等，以及代谢的一些酶的活性都会降低，所以可以呢表现出来，由于神经系统的功能的混乱，表现出来假性啊、冠心病。支配人体内脏的，包括心脏、胃肠道的这个神经系统啊，它是不受人的主观意志所支配的。人不能自我控制这个心跳的次数，不能自己掌握胃肠道的蠕动的快慢，所以呢，就把支配这些活动的神经系统就叫做自主神经系统，或者叫做植物神经系统。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的自主神经功能呢，就会发生混乱，所以导致最后我们会出现了一系列的内脏的功能失调，包括今天说的假性冠心病的产生。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金鸡报捷去，玉狗迎春来。仙牌灵芝集团将于1月12号到1月21号隆重开展迎新春超级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仙牌产品，再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2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精美的礼品和健康台历赠送。详情可拨打电话6618-2780-6618-976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自古至今都是中国人呢对它呢特别信服。灵芝实际上早就在咱们祖国的医学的文献上头。《黄帝内经》啊，《神农本草经》啊，都把灵芝列为上品，它可以主耳聋、立关节、保神益精、健筋骨、好颜色、久食、轻身、延年、不老，主胸中疾、益心气、补中、增智慧、不忘。为什么灵芝会产生这么样的一系列对于我们人体的健康啊起调理作用的，主要就在于灵芝啊，它含有60多种对人体健康有利的一些成分。比如像灵芝多糖可以有增强人体的抵抗力，诱导我们体内的干扰素的产生，调节免疫系统的功能。那么免疫系统功能正常了，它可以影响到我们体内的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形成体内的有机的网络的这个作用情况下头，对于我们呢整个人体的其他的消化系统啊、呼吸系统啊、循环系统啊、骨骼系统啊、内分泌尿系统啊等等啊，都可以起到一个协调的作用。所以说这个灵芝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的保护在哪儿关键，就是在一个调理，全身调理，局部改善。它的60多种有效成分在我们体内是进入到体内以后，就是各就各位，找它各个目的的要作用的这个组织器官，调节我们组织器官的功能，使得我们组织器官功能如果是处在一个不平衡的状况，它可以通过灵芝的有效成分的这个针对性的调节，调节了以后达到我们呢自己体内的又进一步的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状态。那灵芝多糖呢，就是我们普通说的灵芝酸，它降血糖啊、降血压呀、降血脂啊，灵芝酸还可以起到镇静安神、止痛降压的作用，调节我们的整体的体内的一个主器官的功能。 那我们神经系统功能能够恢复到正常，那么这样的话呢，支配我们心脏的这个植物神经系统功能啊，也可以不是处在一个混乱的状态。那所有啊，这些假性的这个出现的冠心病的这些症状啊，就可以比较少的发生，而且呢，我们还可以预防啊，从我们的心理问题进一步的产生到真的影响心脏的损害。所以说，对灵芝要看它的作用，不光是眼前这一点，而且还要看它，就是说对于我们全身的作用，对于我们预防其他新的老年病的发生。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金鸡报捷去，玉狗迎春来，仙牌灵芝集团将于1月12号到1月21号隆重开展迎新春超级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仙牌产品再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2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精美的礼品和健康台历赠送，详情可拨打电话6618-2780-6618-9762。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丝绸包裹着哈萨克斯坦姑娘的曼妙真姿，